有，关键是口感好，而且呢效果不错，花费呢也不高。咱们直接是到岸价直供，您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厂家建议零售价格1999元一盒的野生海参呢，现在是直降1300块钱，只要699一盒了。 是的，一盒呢是40头左右，划算到每一头海参啊只要10几块钱，就是吃鱼虾汉堡的钱，今天呢换成了海里的人参。 对， 所以啊这个优惠自从开启，不少朋友都想来试一试。今天呢听到活动更是有好消息，解决大家泡发难题，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直接送您海参焖烧泡发杯一只， 对， 价值298块钱，可以焖煮稀饭面条，也可以直接来简单泡发海参，海参加开水一起焖泡24小时，鲜美的海参就泡发好了。这吃到的就是海里自然生长，到手自己泡发的健康食材了。 是的，有一位孙女士呢就说啊，家里边小孩正在小升初的关键时期，每周都有补习班，给孩子的营养要保证好，班里好几个同学家里边都吃海参，今天听到你们野生的，价格也不贵，订个2组回来。 哎，这边呢看到9003的李先生说啊，你们这个活动啊，600多块钱的海参还是野生进口的，还送这个泡发杯，省事儿了。 对， 我家呢长期吃海参，订2组试一试。好的，4007106108。4007106108还在持续为您开通。今天呢是年末回馈的特别活动，畅销了几年的海参现在直接是699一盒，一盒可以吃到2到3个月的时间，您算一算每头海参啊也就划算10几块钱的花费。 没错，作为海里的人参呢，它当中的营养元素很丰富，富含了16种氨基酸，多种的活性元素，特别适合需要营养的学生朋友，还有孕妇，家里的顶梁柱，年纪大的朋友需要好的食材。 地中海的进口一级品野生海参，第一是进口，水质好，海参长得好，第二呢是一级品，海参的品相好，泡发快，含盐低，真正的好价值，第三呢就是野生，经过了大自然的优胜劣汰，海底珊瑚摩擦，营养聚集，超丰富，那第四呢就是本次的价格优势。 对，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原来一盒要1999，现在呢是699一盒，直接是3折了。 是， 而且呢您买一盒啊，我们还要再赠送您价值298元的海参焖烧泡发杯一只，划下来呢10几块钱吃海参真的是很实惠了，一份快餐都要10几块，一杯奶茶，一个汉堡不都要10几块钱吗？ 对， 看到这边啊还有一位蒋先生说呢，加班加点是常事儿，平时周末去看望父母，这次带着你们的鲜芋仙海参，他们都说口感好，而且呢海参低脂肪，适合老年人。 是的，线上还有很多没有参与成功的朋友，今天机会不要错过了，厂商建议的零售价格是1999元一盒，今天呢是699，这每盒都是40头左右，一周吃一次，可以吃上3个月的时间，而且呢还送方便泡发的焖烧杯一只。 是的，大家抓紧时间啊，活动的马上就要结束了，4007106108，4007106108，订购成功呢，我们是免费送货，您满意之后再来付款，原价1999元的鲜芋仙进口野生海参，现在只要699一盒，订购一盒再送泡发杯，10几块钱享受到海参的滋补，值得每一位需要健康好身体的您来尝试。4007106108，4007106108。 欢迎你，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儿。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隔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通史演义》。 在南北朝时代，中国的北方最后一个政权是周政权，就是那北周啊。说起北周，就不能不提到西魏。在此前，北魏政权基本上统一北方，北魏的那位魏孝武帝被权臣高欢逼得往西跑，跑到关中去找大将宇文泰来了， 他哪知道他离了龙潭入虎穴，大权在宇文泰手中，原先那都城呢大权在高欢手中，因为两地一东一西，所以宇文泰跟魏孝武帝这儿就被称为西魏，高欢又新立了一个君主，他们那就叫东魏。后来东魏变为北齐了，被高欢的儿子们给篡夺了。那么西魏的变化呢，跟宇文家族当然有着难以割舍的关系。自打北魏孝武帝来到长安之后不久，他跟权臣宇文泰就发生矛盾了。最后宇文泰一狠心，命人在酒里下毒，把这北魏孝武帝给毒死了。这位逃难落魄于此的北魏孝武帝死的时候刚刚25岁。宇文泰毒死小皇帝之后，他又立了孝文帝的孙子元宝炬为皇帝，就是那位西魏的文帝。文帝在位17年，这不容易。怎么不容易呢？在位时间够长的，而且呢是安死于后宫，不是被人毒死的，不是暴亡的。这在南北朝时代，这得积多大德皇帝才有这种结局啊。死时候45岁，比那些20出头刚到30就被人毒杀的皇帝来讲，这简直算长寿了。西魏文帝关键是听话呀，他死了之后，宇文泰立他的太子元钦为帝，这就是西魏的废帝。元钦当了3年皇帝就被宇文泰给废掉了，又立了西魏文帝第4个儿子为帝，叫元郭呀。元郭是西魏的魏恭帝，魏恭帝也只当了3年摆设。公元556年西魏权臣宇文泰病死了，他的堂侄叫宇文护拥立了宇文泰的第3个儿子宇文觉称帝，取代了西魏政权，改朝换代建立周朝，历史上称为北周。您可记住了，这宇文泰的侄子叫宇文护，这就是北周初期的权臣。他拥立的是宇文泰的儿子，但是宇文泰的儿子宇文觉并没有实权，就这宇文护一连2次弑君。权下有知的那位宇文泰要是知道自己这侄儿这么蛮横跋扈，他不得气死啊。好在宇文家族终于出了一位能人，就是雄才大略的周武帝宇文邕啊。宇文邕灭了北齐，北方政权基本上都归了周朝，能够一统于手中。看来这宇文邕很有魄力，很有大略雄才啊。实际他的成功跟宇文泰有着直接的关系，有历史上的渊源成绩。宇文泰当年在世的时候，他不仅扩大了西魏的国土啊，咱们前文书讲过，只要别的国家一闹内乱，这宇文家族就开始挑拨离间，借机就是出兵啊，由蚕食到为武力占有，这地盘是越来越大。最重要的贡献是宇文泰创建了府兵制。在公元535年宇文泰建立府兵制，模仿的是鲜卑旧制。什么意思呢？这府兵制就是把所统的兵马分为8个部分，每一部都设柱国大将军，由此称为八柱国呀。那么把军队分为8部分，由8个柱国大将军带领，关键是这些将军手下的兵员他们变为职业军人，所谓府兵嘛，府就是州衙府县之府啊。这些职业军人专门编入了军籍，他们的职责就是军事作战，只做军事用途，用不着说没有战斗没有战争时再去种什么地开什么荒，没那事儿了。他们从不用去从事垦屯生产，这是宇文泰跟人鲜卑学的。那位说宇文泰本人是匈奴人， 他怎么对鲜卑这么熟啊？宇文泰也是鲜卑化程度很深的匈奴人，就好像被灭掉的北齐高氏家族高欢是鲜卑化很深的汉人一样，他接受的文化背景不一样，所以他把鲜卑旧制发展扩大，开创了后世北周的职业军人制度啊。当然到了周武帝的时候，府兵制又有所改动，又走向兵农合一，这是后文书。宇文泰他是一个鲜卑化很深的匈奴人，除了府兵制，宇文泰还有改革呢。他虽然坐镇在长安，但是因为西魏政权一直在跟东魏，包括后来跟北齐在作战，这战争没断过，所以宇文泰为了保持军队的战斗力，他不得不对汉人士兵、汉人军队进行胡化，胡人之胡啊。想当年拓跋宏不是汉化吗？他反其道而行之，跟那北魏孝文帝改革整拧着，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改胡姓为汉姓，那么现在西魏的宇文泰反其道是改汉姓为胡姓啊，把那些有功的汉族兵将让他们都姓了胡姓，算赐姓啊，模拟鲜卑军事的部落组织，而且令那百舍皇帝西魏的君主改为原先的姓，原先的姓不是拓跋吗？现在都姓元了，那他北魏孝文帝以后，拓跋氏不都改了原姓，现在再姓回去还叫拓跋呀。史书记载说99姓改为单者皆复其旧，这99姓那数量可不少。宇文泰以诸将功高者为36姓，次一等级的99姓，这100多个姓氏都恢复原貌了。而且这宇文泰特别信奉儒学，他用周朝官制装饰西魏朝廷。跟北齐不同的是，宇文泰西魏内部胡人跟汉人、少数民族跟汉族之间那关系呀、啊、比较融洽，不像北齐那样水火不容，北齐的鲜卑贵族欺凌汉人那狠着呢。人家宇文泰搞的这民族和解政策相当成功，这等等一切为后世子孙打下了一个坚定的军事、经济、政治基础。赶到周武帝宇文邕继位的时候，雄才大略才得以发扬光大，历史进入了北周的宇文邕时代。这位周武帝神武过人，是沉毅而有智谋啊！史书对他评价简直是高深莫测了。这位勇武的皇帝还有很多令今天后人还应该提倡表彰的优秀品德。你比如说他作为皇帝他崇尚节俭，平时周武帝穿的都是布袍，那龙床上铺的都是全棉的褥子跟被子，全棉不好吗？那会儿觉得这是老百姓穿的，那贵族人得绫罗绸缎，皇帝能布衣这可不容易。那么他要这样呢，文武大臣就都得效仿啊，好些人也不敢过于张扬奢侈。而且这位周武帝身上从来没有什么金银珠宝作为装饰，简简单单，这么说吧，锦绣服饰是一概全免呢。全朝宫殿有恢宏的装饰，他就得命令能把它简单的修一修就行，过于奢侈的全都给我拆掉，这是他勤俭的美德。单从做皇帝来讲，他当皇帝19年间最初是韬光养晦，为什么？有那权臣宇文护啊，宇文护在周武帝前面连侍两位北周君王，你想那权力得大到什么程度，他不韬光养晦怎么对付这宇文护啊？后来找机会把宇文护全族都给灭了，周武帝大权是紧紧攥在手中啊，打这起是亲掌万机，平灭北齐高氏。历史记载这周武帝是劳谦阶下，自强不息呀、啊。打仗的时候步行于山谷危涧之中，你要爬个山呢，过个河呀，他从不骑马， 给士族们做一个表率。他这么勤奋刻苦，当兵的谁还有什么挑剔的呀？行军的时候，有时候他看见那当兵的光脚走路，脚都磨出血来了，这武帝二话不说，一抬脚把自己那靴子给扒下来，给你穿上。当皇帝的把自己的鞋让给当兵的，感动的好些当兵的无不痛哭流涕呀。跟敌人对阵，这武帝御驾亲征，他是一马当先，遥遥领先呐、啊。好几次差点以帝王之尊身陷于死阵之中啊，也算是命大吧。就这么冲锋陷阵，居然没受过什么重伤，更没有性命之忧。灭了北齐之后，北周周武帝宇文邕又降服了突厥，接着进攻南朝，这都是他一系列伟大计划。北方统一了，攻打南陈，这真要是再灭了南朝，天下就统一了。如果历史真这样发展，那后世还有没有隋文帝杨坚的事儿，那就另说了。但历史没有如果，也许是天妒英才吧。这么好的一位北周皇帝宇文邕，他突然得了一场暴病，还在出兵的半路上，他是暴疾而亡，就死在战车之上。多大年纪啊，英年早逝吗？刚刚36岁。在混乱的南北朝时期，像这样有雄才大略的好皇帝实在是不多呀。遗诏命太子宇文邕继承大宝啊。宇文邕当年还不到20岁呢，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那位周天元皇帝周宣帝。周宣帝在位时间不长，才2年多一点。您可别小看这2年，周宣帝把自己的父亲周武帝辛辛苦苦打下来的大好河山折腾了一个烟尘四起呀。可以说老百姓是水深火热，民不聊生。这怎么回事呢？这都跟周武帝活着的时候对儿子们的教育有关系，大概是管得太严了吧。周武帝对这几个儿子，包括这太子宇文邕，管束的这几个儿子相当严厉，管那太子都管晕了吗？要不胡晕胡晕的，不是那意思，反正这胡晕是真见着他爹就晕呢、啊，他真怕。尤其他是太子，所以比别的儿子的要求更高一层，稍稍有点小过错，那叫大棍子的给，大棍子的给啊，杖责呀、啊，打完了还警告。自古至今被废的太子，你自己翻书去找找，少吗？我的儿子要都像你这样，那我就换别人家的子嗣作为太子，我也能把你废了。这其实是一种鞭策吧，以鞭为主，以策为辅，吓得这太子宇文邕当时就晕了。真晕了吗？这紧张的，他怕自己这太子再废喽，这位置来之不易呀。打这起他开始好好的装，他也知道周围有好多人都是自己父亲派来的眼线，那自己就得24小时全天候的那么表示着。这样一来，原本好酒贪色的太子就得有所改变，压抑自己的所有癖好，跟众多臣下一样，在北方的冬天一大早5-6点钟就起床，冒严寒伫立于大殿外，干嘛呀？等他父亲升朝议事啊。冷，大伙都冷，饿，谁都没吃早饭，你就在这儿忍着。可以说这是用心良苦，他天天这样，除了上早朝，还有这晚课，有时候父亲也来看一看，早早晚晚，他这演戏演得很投入。为什么？就因为心中有那么一份失去权力的恐惧，真怕老爷子一生气把他废了，别的兄弟当了皇储，那我就完了。历史上记载这位周宣帝说，宣帝初立即成奢欲啊， 俺等到周武帝一死，他刚一登基，马上就把内心中压抑已久的欲望扩大化，是放任纵横啊。什么叫喝酒啊？不醉了不算完。怎么叫大兴土木啊？要把宫殿喝的全拆了重盖，整个装修一新，还得扩建呢。什么叫美女啊？天下你就找吧，甭管黑天白夜，想起来就把美女都叫到跟前来，他挨个的观赏。这就这宇文赟，这会儿他很清醒，他一点也不晕了。他爹那棺材呢？还在宫中那儿摆放着呢。哦，合着还没入殓了，等不得入殓了。宇文赟脸上一点都没有刚丧了父皇的哀愁，你哪怕装一点，不装了。父亲活着这几年演戏把自己都累死了，他死了我还演什么演呢？而且他经常还冲那棺材瞪眼睛，大概想起他父亲生前的时候对他那通管束跟责骂了。有一次他抬起脚来摸了摸那踝的骨上那伤痕，踝的骨上那伤痕谁打的呀？就那棺材里的他的父皇周武帝打的呀。打得够狠的，你想这周武帝都死了，他这腿还疼着呢。他冲着父皇的棺材破口大骂呀，你死得太晚了，不怕旁边人听见吗？听见就听见，我这皇帝我怕什么怕。一回头，这位新皇帝马上就把这宫廷中的嫔妃们都叫到面前，他那一瘸一点的就要开始排队检阅，模样俊俏的都留到自己的后宫之中。那不这武帝的嫔妃吗？按照辈分讲，按照伦理纲常讲，那是他的母妃呀。反正年纪都轻着呢，也不论了。封建时代要想论起来，这伦理纲常是很严谨的。即使周武帝的嫔妃比你宇文赟还年轻，宇文赟不到20，这些嫔妃里边可能有14、15的，但辈分讲这不是母亲辈吗？那要说也是太妃级人物，新皇帝根本就顾不得什么礼仪了，带着这些年轻的后妈们共入后花园，是春风度变呐。此外，他当皇帝后下的第一道行政命令就是破格提升在他当太子时期给他出谋划策的一位大臣叫郑毅作为大将军内史中大夫，委以朝政啊。这可是他的亲信红人，就他提拔的这红人郑毅最后把他给卖了，这是后文书啊。您想他用这人，您就知道他人辅其名了，宇文赟，宇文赟，他晕的连贤才跟愚才他都分辨不清了。宇文赟这地位刚刚坐稳，先把自己的叔父德高望重的齐王宇文宪给杀了，这也属于自毁长城的行为啊。宇文宪那跟当年的宇文护都属于北周权臣，只不过这个宇文护更招摇跋扈一些。当时北周周武帝宇文邕刚登基的时候，处处都得听那权臣宇文护的，所以那周武帝沉默不语，闷闷不乐。当时这宇文宪心里是向着周武帝的，毕竟他跟周武帝同父异母啊。可是宇文护跟他关系也不错，在皇帝跟权臣之间他多次化解矛盾，化解冲突，毕竟皇帝跟权臣这力量对比还比较悬殊啊。多亏了宇文宪从中周旋，周武帝才化险为夷，最终寻得机会杀掉宇文护。所以周武帝掌权之后对这宇文宪心存感激。你别看宇文宪跟宇文护俩人关系不错，但是在友情跟皇权面前他是倾向于皇权的。要按照以往的规矩，那权臣的三亲六故不都得被杀了吗？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反之也是啊。一个人要衰败了，大伙全都跟着一块儿吃挂烙啊。唯独宇文宪没有身陷囹圄，说明周武帝能够很清晰地对待过去的政敌， 他能分得清里外远近呐。对这位宇文宪，周武帝还十分信任呐，经常让这位能征善战的兄弟带领军队攻伐四方。应该说，北周灭北齐，主要功臣第一战将就是人家宇文宪。这宇文宪又是一个深深懂得急流勇退的智谋之士，他知道自己的皇帝兄长英国刚毅雄才之主，灭了北齐之后自己的名声太大了，所以经常就说有病，根本也不来上朝了，也不再跟那周武帝攻打北方那些少数民族了，他想颐养天年，善终于家中。但是命运往往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周武帝一死，这侄子宇文赟先想到这位功高盖世的叔父呢，觉得他权力太大，威望太高，就把他骗到了宫中，假意说招诸王入见，实际就这宇文宪一个人来的，一进门扒着殿门就关上了，一群壮士一拥而上啊，早在这等着呢，死死的把这位皇叔就摁在地上。宇文宪辞色不变，没有说紧张大喊救命，你们干什么，没嚷嚷，他明白这是一场灾难，并不挣扎，只是很平常的问了一句话，我何罪之有啊。旁边这些位有一位胆儿大的劝了他一句，王爷，今天的情势您还用得着问自己的罪责吗？言外之意，这诚心要杀你跟你有没有罪没有关联呐，生死有命啊，我唯一担心的是老母尚在高堂无人奉养啊。话还没等说完呢，旁边壮士一刀把这位功高盖世的王爷给削了手了，死这年才35岁，也属于英年早逝啊。他一共有6个儿子，除了一个病死之外还剩5个，这5个都被宇文赟给杀了。封建时代讲究斩草除根，这种下场并不奇怪，因为这种做法往往能在客观上，在血腥之外能维持封建皇统的正当延续。但是宇文赟这会儿已经20了，青春正盛，朝纲独揽，又有权又有精力，你没有去斩杀权臣的理由啊，以无名之罪冤杀这位仁德善战的叔父，功高盖世的亲王，天下大失所望，失去了百官之心，失去了民心，试问北周政权焉能久长？ 听众朋友们，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通史演义》就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即日起，翠微百货、翠微店、牡丹园店、龙德店、大成路店精彩冬日缤纷呈现，冬季潮流商品伴您温暖今冬，众多知名化妆品华丽绽放，持续关注翠微官方微信，精彩活动提前知晓。1月1日至31日，菜百会员回报火热开启，更有新年55天大促不断档，买金送银，满额返回报金额超多福利等您享。新年买首饰就到菜百。 换轮胎呀， 来途虎昂， 轮胎五折还包安装。 换轮胎呀， 来途虎昂， 轮胎五折还包安装。 途虎养成换轮胎5折包安装，另有换防冻液69元包安装。 福享今生，今生享福。新华保险福金满堂红保险产品计划，领取多，领取久，领取活，好传承。详情请致电95567。新华保险，怪人生每一天。 今年投资投什么？要投就投中国黄金投资金条，品种多，规格全，收费低，变现快，还不